话外新闻书场，走着。山前没路，山后狼，狼路结拜在山岗。狼有难来路搭救，路有难来狼躲藏。从小拐卖到狼房，九年之后落法网。劝君交友需谨慎，千万莫交臭流氓 啊！还有这事儿呢？嘿，就说啊，一段时间以来，就是通过新闻呢，大伙知道了这个很多地方啊，有一些吧，存在一些这个校园暴力行为，令人发指，发人深省。说这些个孩子们，花季的少男少女，怎么下得去这样的黑手？对自己的同学，比自己小的孩子，以大欺小。说这个问题暴露出来，是不是值得我们深思呢？是不是值得全社会警醒呢？讲几个事情。南方都市报的报道，说是哪哈啊，深圳宝安区有一小学生，姓韩，这孩子今年12了，在学校里面呢念书。头些日子呢，那是六月上旬的事情，他爸爸老韩啊，为这事儿都找公安局去了。怎么呢？让人给揍了，让一个比他大的学生给揍了。不光是那个，而且呢还索要保护费。这是什么意思啊？好嘛，保护费，那不是黑社会犯罪组织不都实行那这个吗？啊，你看这个香港电影里头啊，有那个街头的混混啊，是吧，什么什么流氓之类的啊，就呵，我们收保护费啊，这那个，这孩子怎么学这个？可说呢。六月上旬下午放学之后，这小韩啊跟另外一姓邓的同学，这几个孩子经常在一块玩，说咱先不忙回家，是吧，这个外头溜溜去。好吧，附近呢有一商城，商城附近人多呀，到那地方去玩耍。啊，说是走着走着啊，到现在为止这个事情没弄明白，就这小邓，这姓邓的这同学到底在这个事情当中扮演什么角色。反正是跟他一块出去玩，玩着玩着突然之间走到一胡同里头，一个15岁比他大的孩子，男孩，拦住去路，呆，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打此路过，留下买路财。呀呵，唱山歌了。小孩一看坏了，哎呀，碰上这个山寨里的了，哈哈，劫道的来了。哎呦，您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我比你大，是吧，咱们是一个学校的啊，我知道啊，我看出来了。是啊，看出来，给钱吧，废什么话呀。哎呀，你怎么能跟我要钱呢？我要钱是轻的，啪，先上去给一电炮，这一拳黑虎掏心，整打了小孩胸口上。哎呦，打得好家伙，疼死了。打又分析一脚，给这小孩来了一倒踢紫金冠，那不是生铁佛的功夫吗？就那个意思，连打带踢，把这孩子给打的呀，哎呀，疼死了。这大孩打完人之后啊，还说呢，哎呀，累死我了。小 Z， 给钱不给钱？我是身上真没这些钱呢，我没有多少零花，没零花啊。冲那姓邓的一努嘴，你说你呢？哎，你说大王，那什么债主，少废话，你啊，带着你的同学给我回他们家干嘛去？给他拿钱去，拿保护费去。哎，几个学生就架着这小韩，够奔小韩他们家。到了家里，他的父亲在啊，在家呢。啪啪啪一拍门，拉门一看，哟，这么儿子带几个同学回来了吗？平常这些孩子也经常到小韩他们家玩。进屋之后啊，这个老韩也没多想，心的话说来玩来了呗。啊，行了，那个你们先待着啊，我去给你们弄点凉茶去。那个广东那边人好喝凉茶。可是就发现儿子这个脸色不对啊，首先呢就没有说那个笑模样，再有一个呢也跟同学没搭茬。进了屋之后直接就奔自己卧室，啪，把门关上，再也不出来了。这几个同学很尴尬啊，那什么叔叔，没什么事儿，我们先走了，先走了啊，那个改天再说吧，改天说吧。都走了，走了之后呢，他爸爸一看这劲头有事儿啊，赶紧就敲门。哎，我说儿子， 出来出来，怎么回事？出什么事了？ 没什么事，我肚子疼，我难受，我躺会儿。 不是，这个同学们来，你怎么不招待他们呀？我招待他们干嘛呀？他们是来收费的，收费，收什么费啊？电话费，你不交给他呀？还收什么费呀？哎呀，行了，你别管了。要不这么着，你借我点钱，你兜里头还有钱吗？您借我几百块钱，我先跟他们那儿把费交了。这爸爸也没细问，心里话说交什么？哦，可能是学校收什么钱啊？行行行，你别着急，我给你拿钱，把钱拿出来。这个儿子把门开开，把钱给儿子啊。行了，你要不然你肚子疼，你先躺会儿吧。没多想，谁成想过了几天，这孩子哎呀，腹中是剧痛难忍，刀割的一般，疼得我难受死了。他爸爸一看这个坏了，赶紧带孩子上医院。大夫一诊断，您猜怎么着？头几天让他那大同学那地烂小流氓给打的脾脏破裂呀。那位说这可是了不得，是啊，都出了血了。后来呢，医院都给他的父亲下了病危通知单了，好在是救治的比较得力，这孩子保了一条命下来。可是这事儿啊，嘿嘿，您说说看，当家长的能完得了吗？北京新闻广播午间读报节目话话外的周末新闻书场，我是李欣。继续啊，你说还说这个，那是啊，教育的问题嘛，这是大事儿啊。齐鲁晚报还有一篇报道呢，这是9年前的一起案子，事情发生在济南长清区，9年之后案子破了。哎呀，一个悲剧的结局。什么事儿啊？哎，在当地啊，9年前啊，有一上初三的小男孩姓蒋，咱们就说他是小蒋吧。这孩子呢，当时啊，那是2006年一月快到月末的时候，就是马上要过春节了，很快就过年了。那么这个姓蒋这同学，这小男孩爸爸和妈妈在一块儿生活，大伙儿都很高兴啊，置办年货，准备过节。谁成想出事儿了。说这一日啊，孩子放学得回家呀，可是到了掌灯时分，这小孩连个影儿都见不着。这老蒋先生就他爸爸觉得这含糊了，这孩子跑哪儿去了？哎，这个孩儿干什么去了？怎么这个口音？他不是济南人吗？那话说哟，这孩子是在学校温书呢，平常不这样啊。再说他也得给家里打个电话招呼一声啊。正纳闷正怀疑这事儿呢，突然间噔，家电话响了呀。你看了没有，来电话了。一拿电话，喂，我说孩儿啊，你在哪儿呢？对方啊是一个他不熟的声音。少废话，你儿子在我手里呢。在哪儿呢？在我手里呢。哎，你手里呢？你手有多大呀？你把我儿子能够搁手里？什么意思啊？没听明白啊！我把他绑了啊！老蒋闻听此言，直吓得是魂飞魄散。哎呀，这是真的，真的可不是真的吗？少废话啊！赶紧啊，去银行！我告诉你一账户，往账户里给我汇50000块钱，否则的话，您这儿子呀，嘿嘿，年三十之前你是见不着了。那么年三十之后呢？哎，估计烟幕戏了。啊！闻听此言，老蒋是亡魂皆冒。哎呀，就这么一个孩子，这玩意儿怎么弄啊？赶紧的，不行，给取钱去吧，赶紧取钱吧。但是后来转念一想，不行，那个他这绑架这种犯罪行为，我取了钱之后，他就一定放我儿子吗？他万一要是咬上我们，没完没了怎么办呢？他把孩子攥手里头，那怎么弄呢？夫妻俩一合计，得了，别跟他磨叽了，报警，赶紧就报警。接警之后啊，当地公安机关赶紧立案，并且开始调查。敲诈勒索吗？绑架吗？绑架人质吗？没过多久，查出来了吗？查出来了，因为他要打电话呀，那个电话有记录啊，循着这个线索，那边找了一人。哎，你别说，这人离这姓蒋的老蒋家还不老远。为什么呢？就这名犯罪嫌疑人和那个被绑架的那个老蒋的儿子 是一个学校的。那孩子是初三，是吧？说打电话敲诈这孩子是高三的学生，毕业班，姓刘。嫌疑人抓着了吗？抓着了。警方赶紧展开调查，把这个高三这姓刘的学生带公安局去了，说说吧，怎么回事？我告诉你说啊，你别给我们藏着掖着，你不要有侥幸心理，前因后果来龙去脉一五一十老实交代，没问题。再看这姓刘的特别的淡定啊，几乎啊说话都不带打磕巴的，他当当当当当当，整个过程说的非常的流畅，全部都撂了，都交代了。怎么回事呢？这姓刘的说了，嗨，这事儿啊你们这个反应过度。什么叫反应过度啊？绑架知道吗？哎呀，什么绑架呀，敲诈，对对对，敲诈是有的，是不是啊？但是这个事儿呢他不怨我，怨谁呀？怨那姓蒋的，怨他爸爸，不是，怨他儿子，我那同学，是吧，我那学弟啊。这个事情呢您看出来了吧？我们看出什么来了？这是我们哥俩合计出来的啊。啊哈哈，我们俩人设计的，他那姓蒋的那个学生，他是主谋，我是跟着他一块儿的，我是被他给裹挟的，你知道吗？是他设好了这圈套，想要敲诈他爸爸吗？还有这事儿呢，你看看。说是啊，他这个跟我关系不错，我们都挺好的啊，平常呢在这个游戏厅啊经常玩打游戏什么之类的。那么这过程当中呢，这姓蒋的这个同学就跟我说了，说他爸爸呀做买卖的，到年根了不有些个要还账的吗？企业之间互相拆对，那到了年底你得把钱给我们还上啊。每到这个月份他爸爸呀都出去收账，每回都不白出去一趟，都能够收回钱来。这钱一到手，你看大伙儿就高兴嘛，这过年了嘛，是不是啊？那这样的话他爸爸要把钱讨回来，这姓蒋同学跟我说咱们哥俩得分点。我还说呢，这跟咱有什么关系啊，这你爸爸的钱。哎呦，那你琢磨琢磨，咱俩人老这儿上网打游戏，欠这些上网费谁给啊埋单去啊？啊对啊，那也是啊，还对对对啊，跟我爸爸要去啊。那你去跟你爸爸要，我跟我爸爸要，我爸爸抽我呀。啊，不好好学习，一天到晚在上面玩游戏，花了这么多钱，这么多的网费，怎么回事啊？那怎么办呢？怎么办？没别的办法啊，是吧？我只能是啊，咱们哥俩攒一局，让我爸爸把他给搁进去，让他自己掏钱。那怎么弄呢？啊，那你可以给我爸爸打电话呀。我打，哎，对了，让这姓刘的给这姓蒋他爸爸打电话，就说我被绑票了，敲诈勒索，给钱。不多要啊，就是把这个上网这欠这些网费的钱先给对付上。先还了，然后咱俩人有点零花多好啊。啊，这么着的话，这姓刘的一合计，挺好，好主意，好主意啊。你别看你是初三的学生，后生可畏啊，嗯，比我聪明，是吧？行了，那这么着吧。于是呢，这姓刘的就替这姓蒋的给他爸爸打电话啊，那个你儿子让我们绑了，是吧？你赶紧给钱，听见没有？我告诉你说啊，你不给钱我们撕票。这样的话呢，让他爸爸把钱交出来啊，这样我们好分这钱啊。哦，警察一听是这么码事啊，那这个姓蒋的呢，嗨，别提了。姓刘的说了，我们这个小同学啊，这孩子真够可以的，他自己干的事儿，他犯了错，犯了事儿，但是东窗事发，你们不是来了吗？逮我来了吗？得了消息之后，他您猜怎么着？他跑了，跑路了，找不着了，这人没有下落了啊。警察说呢，他跑哪儿去？那我哪知道去啊？反正他跑了，是不是？我还想找他呢，把他找着，我这好多事儿能说清楚啊。要不然的话，你说玩意儿，我背黑锅呀、啊。这个警察一看，这姓刘的，你这个就你一面之词啊？那是可说呢。您把他找着了，把这姓蒋的找着了，行了，我就不是一面之词了。警察一想，首先不能放弃这个人的嫌疑，就是姓刘的。尽管他自己汤汤汤汤汤说的是天衣无缝滴水不漏，但是呢他还是有其他的嫌疑，至少这姓蒋的这孩子啊没有下落，找不着，这是个问题。但是呢，这个要按目前得到的这些证据来看，此案属于敲诈勒索未遂，他不是没 敲着钱吗？那这样的话呢，这姓刘的即使他有嫌疑，公安局也不能留着他，过了时间限制这就不能羁押了，得按法律办事儿，不是吗？得了，让他取保候审吧，就把他给放了。虽说是把这姓刘的放了，但是民警公安机关没有停止对此案的侦破工作。这话说是九年前2006年头春节的事情，把这个小蒋就失踪人员啊，他这算失踪人员了，这名初三学生他的信息纳入到失踪人员信息系统，而且呢采集了蒋氏夫妻就他爸爸和他妈妈俩人的 DNA 样本。那么这样的话呢，将来如果说找着，咱们说了嘛，现在是生不见人死不见尸，将来找着甭管是什么也能够比对，不是吗？然后呢警方啊开始了细致的排查摸排搜索行动，找啊找这个姓蒋的这个学生的同学呀老师啊等等关系人了解情况，说他跑了就算是畏罪吧，按这姓刘的说法，那他总得有个踪迹啊，往哪儿跑了，哪个方向啊，谁给他提供的这个路费啊什么之类的呀，他总得跟什么人联系吧。可是谁成想这小蒋啊人间蒸发了一般，一点消息都没有。警方甚至到过北京深圳这些地方来找这姓蒋的学生的踪迹，还是找他不着。当然这过程当中最难受的最着急的莫过于这位蒋同学的父亲母亲呢。哎呀，两口子说，你说这个快过春节了，怎么咱们家碰上这个事儿啊，千方百计的寻找儿子，只要一听说奶孩啊说是传来一个消息，找着个什么人体貌特征各个方面跟他儿子像，赶紧就去打听，不惜血本也要找着自己的孩子。那么话说呢，时间就这么一天一天一年一年的过去了，到了去年，说当地公安机关啊这个有一项工作，就说呢把这个一些陈年的案件没破的积案拿出来再审一遍，审查一过，看看有没有新的线索，其中就包括这起儿初三学生的失踪案。那么当地公安机关刑警网警派出所各个部门成立了专门的班子，专门对这起案件的案情进行反复的分析研究比对，经过深入细致的分析，特别是民警啊也走访了一下附近的街坊住户，了解了情况，跟群众打听了打听，就那个姓刘的那高三那学生啊，当然现在来说九年过去了，他已经不是高三学生了，当时是高三的，现在是一个小青年了，这九年以来他是怎么过的，他的一些个行为举止，把这个情况了解清楚了之后，警察发现这姓刘的有问题儿，他近些年来的表现有那可疑之处，怎么办呢？继续侦破呗，采用了审查必要的侦查手段，最后呢把这姓刘的心理防线给攻破了。在公安民警的一再追问之下，他终于交代了，他因为沉溺上网，手头紧张，所以产生了绑架，他的小同学以敲诈勒索进而杀人害命的想法啊。啊，那位说那孩子没走没跑是吗？不但没走没跑，而且就在案发地点附近。不仅如此，这孩子九年前就已然命赴黄泉呐。这姓刘的呀，其实他是一个穷凶极恶的杀人凶手，这案子从头到尾都是他一个人设计的，根本就不是像他先头所交代的啊，这个姓蒋那同学他是想这个啊跟我一块联手，我们一块合计着敲诈他爸爸的钱，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就是他自己设计的。他怎么知道的呢？就是跟这个同学呀、啊、他们俩人关系还行，平时经常在一块打游戏，打游戏期间这姓蒋这同学孩子小嘛，单纯，脑子里头没有安全这根弦，就把家里的情况一五一十的全都告诉这姓刘的了。这姓刘的不是个好玩意儿，于是就起了谋财害命之心。 首先是把这同学骗到这个他们的中学附近边上有一个废弃的蓄水池边上，然后把他给绑架杀害抛尸，把尸体找一地方给拾到了，给埋起来了，然后给他爸爸打电话敲诈勒索。实际上打电话的时候孩子就已然被杀害了。呵，这个事情啊真是让人看了以后太难受了。不多聊了，感谢各位，双休日都挺忙到的，好不容易休息还有功夫来听我跟您这儿念叨聊天，接茬来关注接下来北京新闻广播其他的精彩节目吧。您内 孩子很爱吃咖喱，一二三四不了七，擦出油烟米，炒一碟菜又要放几滴，煮一顿饭要用多少心，你煮过的饭有多少斤，谁能数得清，答案悄悄地藏在米缸里，妈妈的爱有多少斤，谁能数得清，答案写在她脸上的皱纹里。 开始，你发现父母做的饭菜没有那么可口了。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你发现父母早已跟不上你矫健的步伐。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当你猛然抬头时，发现他们的头上早已布满丝丝白发。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百善孝为先，尽孝不能等。